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 1998年8月9日，那两个替地下钱庄送钱的女人刚下船，就被赖伯珍和坐在赖伯珍摩托车后座上的何景生盯上了。他们用手机通知在东湖酒家坐镇指挥的叶成坚，已经多次替地下钱庄送钱，那两个女性送钱人那天一点儿也没觉，眼看着快到了，心里头更为放松，只想着很快就能拿到送钱的红利，好赶下一班船回家给丈夫孩子做晚饭，根本就没想到正有一双可怕的魔爪伸向他们。到了澳门皇宫酒店附近的巴士站，那儿是比较热闹，应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他们更是放下心来，停车接受检查。中国普通百姓对警察往往是心存畏惧，身在澳门的两个女性送钱人看到警察从身后赶过来把他们拦住，这是他们以前很少碰到的事情，难免有点惊慌失措。好在那个警察的态度还算好，没对他们大声的呵斥，非常和气的对他们说，两位大姐，让你们受惊了，很对不住啊，我们是缉毒专案组的，正在执行公务，请你们推上了刚刚开到他们身边停住的白色面包车，车上坐着三四个男人，全都穿着便服，可是没等到他们反应过来，车忽的开走了。原来这一切都出自叶成坚的设计，长毛假扮警察将两个女送钱人截住，肥仔开车，李新文、汤成、阿钦、吴志彪坐在车内负责制服女送钱人并抢钱，而赖伯珍载着何景生盯完两个女送钱人的稍后，跟着白色面包车往前走，监视后面，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就设法拦阻。吴继志和卜老红待在皇宫门口附近，万一出事儿，就接应赖伯珍和何景生。他们的任务是尽量的缠住追来的警察，掩护白色面包车安全脱身。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周密的设计和部署，既利用了一般人对警察的信任和畏惧，又有多方面的配合，而敢在闹市中心公然的抢劫更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再说肥仔开着白色面包车很快就驶离了澳门半岛，向荡仔岛方向开去，这个时候车上那几条汉子拔枪的拔枪，亮刀的亮刀，一齐向车内的女送钱人逼了过来。 我们不是毒贩子。 女送钱人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边尽量的退缩，边战战兢兢的为自己申辩， 谁管你他妈的贩毒不贩毒，快把钱拿出来。 阿钦用枪指着两个女送钱人恶狠狠地说道，而李新文、汤成、吴志彪他们早已上下其手，将女送钱人带的包裹翻了个底儿朝天。 他妈的没钱！ 李新文把刀伸到年龄稍大的那个送钱人嘴边，冷冰冰地说道， 钱呢？在哪儿？快说，要不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可怜的女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身临电视剧中经常见到的场面。看着亮闪闪的尖刀在眼前晃动，吓得是泣不成声。 别杀我呀，我家里的孩子还在吃奶，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千万别杀我们。 他们苦苦的哀求，肯定是在他们身上。到底还是汤城机灵，他看出那两个女人过于骨突的腰部不是十分的自然。李新文得到汤城的提醒以后，二话没说，一刀就挑开了他身边那个女人的上衣。果然不出汤城所料，他们从缠在那两个女人身上的软布条里搜出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李新文兴高采烈地将这些钞票全装到他早就准备好的两个大黑皮包里。下车后，坐上前来接应的赖伯珍的摩托车，一阵风似的赶回了澳门半岛。按照原定的计划，肥仔、汤城、吴志彪他们将两个女人绑在荡仔岛越南难民营附近的树林里，再赶到叶成坚指定的聚会处。经过清点，他们这次抢劫获得赃款$60,000，港币150多万。首战告捷，叶成坚十分的高兴，他将手下的马仔全部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发了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啊，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只要你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按我制定的计划大胆干，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发大财的机会。我做事一向公平，没有线人提供消息，大家就没有财可发，所以得给他们一成的信息费，留三成做下次行动的经费，其余的分给你们大家。对于叶成坚的决定，汤城、李新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这一次李新文分得赃款人民币70,000元，汤城分得人民币75,000元，吴志彪分得人民币75,000元，朱新佩70,000元，吴吉志$15,000，卜老红$16,000，赖伯珍也分得港币65,000元。看到马仔们拿到钞票以后，一个个喜形于色，叶成坚当即警告他们，绝不要过于张扬，并一再的提醒他们，在这种时候必须要加倍的小心。从赃款的处理和分配，可以看出叶成坚的确有他的高明之处。他不过分的贪心小气，不独食，分给马仔们适当的好处，不仅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也比较好的笼络了他们的忠心。叶成坚的高明很快就有了反馈。阿莲最初也是一个替地下钱庄打工的送钱人，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跟地下钱庄的老板发生了矛盾。他认为地下钱庄的老板对他过于的苛刻，总是有意的刁难他，还多次的克扣他的佣金。为了报复，阿莲通过四眼妹与阿生的马仔阿荣相勾结，将其他送钱人什么时候过澳门的情报泄露给阿荣，让阿荣带人去抢劫。这样干了两次以后，阿莲发现阿荣还比不上地下钱庄的老板。他给阿荣提供情报，可阿荣抢到钱时并没有按他们之间的口头协议给他分成，而只是随便打发几个小钱了事。阿莲觉得是四眼妹和阿荣合伙串通欺骗自己，对他们是非常的不满。这次叶长坚大大方方的给了阿莲10多万的港币，使阿莲觉得叶成坚这个人可靠，讲义气，守信用，也就愿意 再次给叶成坚提供情报。1998年9月，阿莲找到了叶成坚，对他说，静安大厦地下商城的9号是一家地下钱庄，每天都有不少的现金从那里进进出出。对阿莲提供的情报，叶成坚非常重视，他认为有一个好内线，事情就成功了一半。但是在黑道上打混多年以后，叶成坚已经学会了做事绝不能莽撞。他曾经多次对手下的马仔说，出来捞世界没有胆量不行，可是光有胆量也不行。实际上，对于一段时期香港富豪谈之色变的大盗张子强，叶成坚就不怎么看得起。他认为张子强只会身上绑着炸药去吓唬那些因为太有钱而分外惜命的人，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张飞。对阿荣、杨仔那种不论在码头还是在商场说抢就抢，往往钱没抢到就被警察逮住的烂仔，叶成坚更是十分的蔑视。他常说，干事情不仅要干成功，而且要不留踪迹和把柄。为了达到他这样的犯罪标准，叶成坚非常重视作案前的观察和准备。从阿莲那里得到地下钱庄的情报以后，叶成坚亲自带着李新文和汤成去查看地形。他发现阿莲所说的静安大厦就在十月初五街和连胜马路的交汇处。经过实地的观察，叶成坚认为来往行人多，不易发现街头路边是不是藏有便衣司警，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缺点。但正处于十字路口，万一有什么异常变化，逃走方便，也有办法拦阻前来追捕的警察。权衡了一番以后，叶成坚决定就抢这个地下钱庄。他派出了吴志彪、朱新佩、肥仔、汤成、李新文、赖伯珍等马仔，从1998年9月7日开始，一天到晚轮流替换监视静安大厦地下商城9号人员的进出情况。半个多月以后，他们不仅认出了20多个经常进出那家地下钱庄的男人和女人，而且大致摸清，一般是早上7点多钟运钱到这里，然后再分头送到有关的赌场。钱庄里有时人多，有时候人少，也没发现钱庄的人有枪。或许是自以为后台硬，地下钱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早上7-8点钟时，进进出出钱庄的人虽然多，但那个钟点路上的行人比较少，街上一般也不会有警察。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钱庄一定有现金。1998年10月23日早上，待在静安大厦楼上坐镇指挥的叶成坚，看见已经有好几个人骑摩托车带着包裹，陆陆续续地进入了地下钱庄，当即用手提电话发出了按计划马上行动的命令。接到叶成坚的命令以后，李新文、长毛、吴基志、赖伯珍、朱新佩、吴志彪一起朝地下钱庄冲了过去。按照叶成坚事先的部署，赖伯珍和朱新佩守在地下钱庄的门口，监视甬道两边。李新文拔出手枪，一脚踹开了地下钱庄的大门，和端着枪的吴继志、长毛他们一起冲进去。钱庄里面的7-8个人正在点钱装钱，看见李新文他们端着枪如狼似虎地冲进来，马上明白了今天真是倒霉，遇到劫匪。这些人全都十分灵醒， 在枪口下一个一个乖乖的按照李新文他们的命令高举双手放到了脑后面，并排站在墙根，眼看着李新文大把大把的将钱装到皮包里，动也不敢动。在吴吉志和长毛他们的掩护下，李新文提着两个装满了钱的大皮包飞快地窜出了静安大厦的大门。这时候负责接应的肥仔已经把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开到了门口，等李新文上车以后，呼的一声，肥仔开着白色的面包车一溜烟似的飞速离开了现场。阿青和不老红骑上摩托车紧随其后掩护和侧影。随即何景生开来另一辆蓝色的面包车，将吴吉志、长毛、赖伯珍、朱新佩他们接走。这个时候一直站在街头望风的汤城看见一切顺利，才悄悄地离去了。在叶成坚的策划指挥下，这个凶恶的暴力犯罪团伙又实施了一次干脆利索不留尾巴的抢劫。虽然这次抢劫所获得的赃款不算多，只有美元十多万、港币三十多万及几十万韩币，但是一次连着一次都那么顺利，使得叶成坚更加自命不凡，气焰是日益的嚣张。而接二连三发生的抢劫案也使那时候治安状态本来就有所失控的澳门更增多了不安全的因素。不少澳门人都在传说本地出了另一个张子强，不仅抢富豪也抢普通的百姓，弄得人心是惶惶不安。叶成坚接连得手以后，开始策划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本来他想再抢一次静安大厦楼底那家地下钱庄，在他看来，上一回抢劫所得的赃款实在是太少了，很不过瘾。可是那家地下钱庄被抢之后似乎伤了元气，短期内不像有大规模开展业务的迹象，再抢一次估计也抢不到多少钱。叶成坚一气之下决定绑架那家地下钱庄的幕后老板。经过细心的摸底调查，叶成坚发现那家地下钱庄的幕后老板是一个姓郝的实业家。郝老板在澳门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绑架他肯定会在澳门引起相当的震动，说不准还会激怒澳门司警，从而展开大规模的搜查和扫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狡黠成性的叶成坚设计了好几种方案。最后他决定买一个特大号的冰箱，绑架郝老板以后就将郝老板藏在大冰箱里，再在不同的地方预先租好几套房子，那样的话当司警大搜查时拉上冰箱随时转移，也不会有人怀疑冰箱里面藏着人质。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犯罪设想。好在那段时间郝老板因为业务原因去了欧洲，一直没在澳门露面，才使得叶成坚没有办法实施他的绑架计划。风头正盛的叶成坚见一时间无法实施绑架郝老板的计划，本来想先歇一歇，过一段时间再接着大干，可是他手下的马仔由于一次一次的成功已经忘乎所以了，一而再地催促他赶紧趁运气好的时候发大财。叶成坚是一个十分相信运气的人，在马仔们的催促下，不愿坏了运气的叶成坚终于同意手下的马仔于近期再实施一次抢劫。1998年12月6日，一个30多岁、中等个子、肤色晒得较黑的男子，从港澳码头八号门出来以后，骑上了一部红色的女士摩托车，向荷兰花园方向驶去。 他刚离开码头，就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跟在他的后面。车内几双贪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背后那个浅灰色的双带背包。那个男子快到新口岸隧道时，一个20多岁微胖的青年男子骑着一辆蓝色的本田摩托车斜着朝他冲过来。从港澳码头8号门出来，骑红色女士摩托车的男子根本就来不及躲闪，被撞翻在地。他爬起来，刚想上前揪住把他撞翻的那个青年男子理论一番，却看见那个可恶的家伙正狞笑着朝他扑来。他一激愣，想起前段时间澳门接连不断的抢劫案，好像是明白了今天为什么在这儿被撞的原因。他猛推了扑上前来的青年男子一把，扭头就跑。这个时候，跟在他身后的白色面包车也到了他的身边。他顾不了许多，只是奋力朝人多的地方跑去，边跑边喊：救命啊，快救命啊，有人抢劫啦！从白色面包车上下来的几个人看见他已跑远，边低声咒骂，边帮助撞他的那个微胖的青年男子扶起地上的本田摩托车，随即迅速地离开了现场。原来这些人全是叶成坚手下的马仔。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 精品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听到抢劫失败的报告后，叶成坚很生气，他训了手下的马仔一顿，并且告诉他们，这次抢劫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时间算得不准，没配合好。他说，如果肥仔撞翻那个送钱人时，守在隧道另一边的阿钦能够当时就赶到，或者面包车早到两分钟，有人帮肥仔一把，堵住那个家伙，钱早就到手了。是啊，要是有人拦一下，他肯定跑不掉。肥仔没有擒住送钱人，心里头本来有点忐忑不安，这个时候见老板不仅不责怪自己，还帮着自己说话，赶紧随声附和。阿钦对叶成坚的训斥虽然不服气，但是他城府颇深，知道不能在这个时候顶撞叶成坚，所以一声不吭。那一天是长毛开白色面包车，长毛可就没有阿钦那种心计了。他辩解说，迟到了一会儿是不敢跟得太紧，怕被送钱人发觉。街上到处都是车，他怎么就能看出是你在追他？自作聪明，胡搞。叶成坚没好气地骂了长毛几句，最后他警告所有的马仔，以后做事得按计划执行，谁都不能乱来。叶成坚担心这次抢劫失败会影响士气，又见春节快到了，就给手下的马仔放了假，让他们全都回家过年，散散心。1999年3月中旬，叶成坚把他手下的马仔全部召集到澳门，准备开始新一轮的疯狂抢劫。凭叶成坚的智力，应该知道这样做是犯了大忌。太贪太黑，在相同的地段用类似的手法过于频繁的作案，往往很容易出事儿。但是他或许是过分的自信，以为崩牙驹住进了监狱，四眼牛又被他赶走，澳门黑道唯我独尊了。而那时候的叶成坚确实是非常渴望能够尽快的攫取和占有大量的金钱，因为他的拼父成娟即将临床生产。每当成娟露出快做母亲的女人才有的那种灿烂的笑容，鼓着圆凸的肚子向他炫耀撒娇的时候，叶成坚往往既感动又生出了某种将为人父的自豪。他在香港和内地都有合法和不合法的妻子，玩过的女人更多，可只有澳门的程娟怀上了他的孩子。年近40的叶成坚高兴之中也感觉到了不同以往的责任，他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赚更多的钱，绝不能让孩子像自己那样从小就失去依靠，不得不流浪街头任人欺负。至于钱是怎么来的，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才能让孩子真正感到骄傲和自豪，就不是叶成坚这种人考虑的事情了。为此，一贯自称相信运气的叶成坚虽然对1998年底那次抢劫失败心存阴影，可还是开始策划新的抢劫行动。 1999年4月7日，叶成坚将何景生、李新文、汤成和肥仔召集到聚龙酒家，一边喝咖啡一边商量近期的行动计划。说是商量，其实跟以往一样，基本上是叶成坚一个人说，其余的人认真的听。哎呀，闲的时间太长了，得找点事儿干干，要不就像枪放久了那样，都快生锈了。叶成坚扫了手下这几个得力的马仔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可不是嘛，我早就憋得难受了，恨不得现在就到街上去大干一场。往常不是特别爱说话的李新文这一次抢着表态： 是啊，我跟文仔一样，闲着没事干，也憋得难受。大佬，你就快点说，让我们怎么干吧。 机灵的汤成赶紧随声呼应。紧接着，何景生和肥仔也都表示应该趁澳门回归前再狠狠地做他几票大生意。看到马仔们全部士气高昂，一个个跃跃欲试，叶成坚很满意。他接着说：线人告诉我，近日钱庄有人送钱过香港，得想法盯住他们。这些人往往是一两个人单独行动，又没有武器，容易搞定。但这一次一定要做的有计划，准备的越周密越充分越好，绝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丢人现眼。只要再干他几票，我们很快就会有好日子过了。叶成坚又是威胁又是给马仔们许愿鼓劲，听说又有大把的钞票即将到手，马仔们一个个像是买彩票中了奖，全都兴高采烈。老马识途，叶成坚采用的仍然是1998年8月那次成功抢劫的方式。他派吴继志用香港身份证在新马路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让当时腿上有伤的汤成守候在那儿，监视出入地下钱庄的送钱人并录像。接着又命令李新文专门与汤成联络，有什么情况随时向他报告。确定了抢劫对象之后，叶成坚带着即将临产的程娟，让肥仔开车亲自去踩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叶成坚沿着送钱人有可能经过的三条路线：一，从地下钱庄出来，经渔翁街到港澳码头；二，从地下钱庄出来，经荷兰花园到连胜路，再到港澳码头；三，从地下钱庄出来，经白云花园到葡京大酒店，到新马路，再到港澳码头。慢速行驶，仔细地走了一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计算着行车的时间。感觉到心中有数以后，叶成坚买了两部二手摩托车，又命令赖伯珍和肥仔去偷了一辆半旧的面包车，然后让手下的马仔按他制定的抢劫计划演习了一遍。他见一切都准备妥当，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才下令可以动手了。开始一切都按照叶成坚预想的那样顺利地进行。1999年5月4日上午，李新文、长毛、阿钦坐在肥仔开的白色面包车上，守在连胜路旁800万商场后面的加油站等候。朱新佩、何景生开那辆刚偷来不久的红色万事达小汽车待在附近接应。汤成、吴志彪一个人骑一辆深蓝色的本田摩托车 在巴达大厦对面的停车场等候，做应急的准备。而叶成坚和赖伯珍骑着女士摩托，协调几方面的行动。李新文他们没等多久，就接到赖伯珍用手机打来的电话，说钱姑骑着摩托车正朝他们开来，快做好接待的准备。从赖伯珍的暗语，他们知道事主快到了，不由得一阵兴奋，赶紧通知汤成和吴志彪赶来协助。果然，肥仔刚把车开到街上比较窄的地方打斜停住，一个30多岁微胖的女人骑着一辆白色的女士摩托车迎面而来。那个女人看到肥仔他们正在修车，把马路的一大半都堵住了，只好减慢车速，想从他们的身边绕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李新文和长毛同时动手，从两边架着他的胳膊，一下子就将他脱离了摩托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将他架上了停在旁边的白色面包车。到此，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面对漆黑的枪口和闪亮的刀尖，送钱的女人像是一个掉进狼群中的羔羊，吓得脸色蜡黄，手足酸软，丝毫都不敢反抗。李新文熟门熟路地搜出女人缠在身上腿上的钱，下了面包车，坐上前来接应的吴志彪的摩托车后座，飞快地朝叶成坚事先指定的地点赶去了。按计划，肥仔、阿钦和长毛应该将事主押到白云花园旁边一家废弃工厂附近的小巷子，才将他推下车。可是肥仔他们刚到白云花园的旁边，就一声吆喝，将那个女人推下了车。从表面上看，这时叶成坚暴力犯罪团伙五四抢劫案暴露，引起警方的注意，并最终一一落网被擒的明显原因。肥仔、阿钦他们或许是成功抢劫后过于的兴奋，忙着赶回去分钱，或许是认为一个胆小的女人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威胁。总之，懒得多走几步路的他们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将事主押到更为偏僻的地方，从而给了事主第一速度报案的时间。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而他们过于频繁地在相同相近的地段作案，重压之下的澳门司警早已加强了那一带的武装巡逻。为此，接到事主的报案以后，澳门司警能够迅速地截住肥仔、阿钦他们那辆可疑的面包车，真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猖獗的犯罪，或迟或早，总会受到惩罚。叶成坚似乎也有某种预感，那天他一直心神不定。李新文拎着两个黑色的大皮包，兴冲冲地赶到叶成坚在新竹大厦的住家不久。卜老红、朱新佩、汤成、吴志彪他们也都在处理了作案工具后分头陆续赶到。李新文他们数完抢来的钱，向叶成坚报告说这票生意赚了美元15万，韩币500多万，台币82万。钱不算少，可叶成坚却没有像前两次抢劫成功那样高兴，只是吩咐李新文交10万美元给程娟，放到保险箱藏好。还没等他们商量好怎么分钱，叶成坚接到了一个电话，当即脸色大变，他强自镇静下来，对李新文他们说：“肥仔他们出事了，听说还发生了枪战，不是阿钦和长毛，就是肥仔和阿钦被抓住了，你们得赶紧过关回内地，哎，分开走，不要扎堆。”说完了，他给了每个马仔10000块钱，要他们回内地后等他的通知。当天的下午，李新文和汤成搭伴 到了去珠海的海关门前，发现那里的气氛比往常紧张得多，不仅司警林立，而且有平时不经常露面的高级司警带队督阵。如此的架势似乎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要在海关截住潜逃的劫犯。汤成和李新文做贼心虚，他们的旅游签证也早已过期，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敢贸然闯关，无可奈何，只得先回市区。李新文的姐夫李乐生在新世纪酒店有一套长期租住的房子，他带汤成到那儿住下了以后，赶紧给叶成坚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叶成坚要他们待在酒店里，不要到外面去，说第二天再安排人带他们过关。带李新文和汤成过关的是一个27、28岁名叫小平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叶成坚拼富成捐的女友，对如何买官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和门路。在她的陪同下，1999年5月5日的下午，李新文和汤成顺顺当当的过了关。五四劫案的暴露敲响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覆灭的丧钟。案发的第二天，也就是李新文和汤成买官溜回内地的当天，广东省公安厅就收到了澳门警方的情况通报，说有使用旅游签证的内地居民参与了澳门五四抢劫案。澳门警方请求广东同行协助缉拿绰号叫文仔、阿成的两个犯罪嫌疑人。狡猾的叶成坚确实有他的一套犯罪方法和反侦查手段，他禁止手下的马仔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让他们相互间以绰号称呼，以免更多的暴露身份。他这一手也的确加大了刑警破案的困难。早就为回归前澳门治安环境不够理想而努力的广东警方，80年代中期就在广东全省开展综合治理工作，90年代以来在公安部和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下，更是有步骤有重点的在临近澳门的周边地区，比如广州、珠海、江门、深圳、佛山、中山、惠州等地进行了多次打黑专项行动，借以威慑澳门的黑道犯罪分子，努力为搞好澳门的治安。惠州等地进行了多次打黑专项行动，借以威慑澳门的黑道犯罪分子，努力为搞好澳门的治安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外围保障。但是由于管辖权的原因，对于澳门黑社会在澳门的猖獗犯罪却难以直接介入。这个时候有了澳门同行要求协助的情况通报，听说跨境暴力犯罪分子已经逃入或者即将逃入内地，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的他们不由得感受到了一种战前的激动和兴奋。现广东公安厅厅长、当时的广东公安厅副厅长兼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副组长和专案办公室主任梁国巨接到有关的报告以后，当即指示抓住战机，以五四案件为突破口，全力开展侦查，争取尽快的将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梁国巨副厅长的指示得到了迅速的执行，广东公安厅刑侦局和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素以破案迅速、战斗力强著称，他们拥有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刑警。广东省澳门回归安全保卫领导小组下设的专案办公室基本上是由这两个部门抽调骨干组成。 当时广东公安厅刑侦局的反黑处处长刘安成和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军是专案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他们两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刘安成在新疆的时候就破过了不少疑难案件，虽然调到广东才短短的几年，但是豪迈勇武的他以勤奋踏实和机智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身高1.7米左右的吴军文质彬彬，一副学者风范，只是眼神深邃，自有一种威严。出生于警察世家，其父文革后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战线的吴军，1959年出生于广东省的韶关市，1984年从广东政法大学毕业，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他，工作细致，思维严密，极善于把握战机。以梁国巨的沉稳老道、刘安成的勇武机智和吴军的敏捷灵秀，他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指挥班子。刘安成和吴军召集专案办公室的刑警，传达完梁副厅长的指示以后，讨论从何处入手，尽快的缉捕犯罪嫌疑人。阿成、文仔只有两个绰号，根本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是男是女，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资料的确是太简单了。不要说全国，仅仅是广东省，叫这样绰号的人就不会少于10万-20万，很难确定从什么地方入手去查找。会上不缺少聪明才智的刑警们畅所欲言，可也感到有点棘手。正如奥地利的著名侦探柯察所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恶性案件都是众多的警察共同侦破的。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时任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李国庆突然想起来了，半个多月前在他们破获的一桩绑架勒索案中，主犯贺楠楠的供词似乎提到过文仔的名字。李国庆1962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1980年参军到了广州警备区，1984年转到了广东省武警总队干过特警，转业到珠海市公安局以后，在治安、刑侦等几个部门都干得相当不错。记忆力很好的吴军也想起了有这么一回事儿。有了这么一条线索，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刘安成和吴军当即拍板，决定派人去跟珠海市法院商议，再次提审贺楠楠。事后在我采访过程当中接触的珠海方面的刑警基本上都认为，417绑架案的侦破为摸清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并最终将他们一一缉捕，打开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子。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